1-800-748-7416，跟住落嚟係住家招聘嘅啟示 ，Richmond 嘅沈太係請人照顧長者，電話係604-261-5885，604-261-5885。同舟共濟就只能夠播到依度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詢請喺星期一至五辦公時間打電話去604-263-1320查詢，下次再會。 輕鬆遊華埠係由華埠商業促進會贊助播出。 嚟到輕鬆遊華埠嘅節目時間，今日亦非請嚟有温哥華華埠商業促進會嘅副會長 Cyrus 李世雄。Hello Cyrus， 你好啊。 Hey， 亦非好，大家好。 Cyrus 啊，咁你今日咧都會同聽眾朋友繼續講下 Panda 街嘅一啲商户嘅情況喎，係咪啊？ 係啊，上個禮拜我哋講咗 Panda 街8號咧，就係呢個北邊咧，咁今次咧就會講南邊。咁喺未講呢個 Panda 街南邊之前咧，我都有好多人問我點解哦？呢個 Panda 街有個起重機喺度喎，係咪呢個105 Panda 起屋啊？咁快我話唔係，其實嗰個起重機咧係一間酒店。咁其實我哋期待已久啦，即係十幾廿年咧，希望有間3-4星嘅酒店喺華埠咧。咁卒之咧而家成真啦。咁咧就喺呢個中山公園對面咧，就係、是、呢個 Panda 同呢個 Columbia 街嗰度咧，即係。105嗰個大廈未起啊，之前咧，咁同埋即係以前叫金石啦，咁中間嗰度咧，而家去起一間酒店，唔係好大，但係咧都係比較高檔啲嘅，咁佢都有一間係 Yellow Town 嘅，咁所以咧，即係唐人街咧係有一間正正式式嘅酒店咧，咁我諗起碼大概應該年零兩年咧就應該起好噶啦，咁呢個都係好消息嘅，帶嚟呢個唐人街。咁啊，今日咧就會介紹呢個 Panda 街，咁我哋從呢個 Main 街開始咧，就西一路介紹落去啦。咁啊，有一個好靚嘅 building 咧，呢個建築係大家都知噶啦，就係嗰個銀行啦 ，CIBC 嘅銀行，即係好有歷史價值噶啦，因為呢啲都係好英式嘅建築物啦，啲係好耐以前起落噶啦。咁啊，跟住隔一個後巷之後咧，後邊咧以前咧就呢個 Bank of Montreal 啦，咁而家咧就唔係噶。咁而家咧就有個叫 storytelling 啦，咁 storytelling 咧就係由呢個華埠基金會搞嘅，咁啊因為以前嗰陣時未有呢個 BC Chinese Museum 啦，咁所以咧 Chinatown Foundation 咧就想搞一個介紹華埠啊華人啱啱落嚟呢個溫哥華加拿大嘅情況啦，咁如果大家未去過咧，有時間應該去參觀一下。尤其是咧，帶埋啲小朋友啊，或者係新移民咧，咁落嚟睇下。雖然要俾少少入場券，但係咧都好值得嘅，因為裏邊咧除咗介紹我哋啲華人啱啱買豬仔嚟喺鐵路做洗衣鋪、做餐館，跟住又冇得投票，又冇得申請啲老婆仔女嚟，咁跟住咧就打仗，我哋又去參軍幫助加拿大打仗。咁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我哋先有得。成為呢個公民咧，先可以申請我哋啲仔女啊、老婆翻嚟。咁所以咧，都要好多謝呢啲一班嘅華工啦，同埋嗰啲軍人、退伍軍人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歷史咧，傳俾下一代，希望嗰啲後生或者新移民都知道。不妨有時間咧，就落去參觀一下。咁喺呢個 storytelling 隔離咧，當然有間賣中國衫嘅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想買中國衫，或者過年啊，或者過節嘅時候咧，都可以有啲長衫啊、唐裝衫啊都有噶。咁跟住再隔離咧，就有呢個好出名嘅蒸包啦、懷舊啲點心啦，好多時你想食牛脷酥啊、卜仔糕啊、松糕啊、年糕啊、蘿蔔糕啊，嗰度都有噶。同埋咧，朝頭早佢開好早嘅，點起開嘅，咁你來食早餐啊。佢啲奶茶咖啡都係幾好嘅，同埋啲麵包咧都好多人幫襯嘅。咁呢間隔離之後咧，就有一間之前叫金谷園啦。咁而家咧就暫時冇開翻，咁希望遲啲咧有一個新嘅買家又落得嚟租翻咧，咁又會開翻啦。咁之後隔離咧就有間會計師啦，會計師之後再隔離咧華埠嘅燒味啦，嗰度咧又有即係燒味啊，有泥湯餸啊，佢哋都係好好咁，佢好似以前金谷園嗰啲燒味啊、豉油雞啊，都係好出名嘅。咁啊喺呢個 New Town 跟住燒味之後咧，有間旅行社咧都係開咗好耐噶啦喺度，跟住又有啲唔同嘅禮品店啦，有啲紀念品嘅嘢啦。 咁呢個街口咧，仲有一間好舊嘅 building 咧，以前有個 Leon Light 嘅。咁但係而家我哋最近咧，因為龍年咧，我哋而家呢個華富商業促進會咧就做咗啲龍燈，就喺呢個100號同200號街嘅。咁啊，你話龍燈不嬲都有龍燈噶啦。咁以前咧喺阿威叔時代做出嚟嗰啲龍燈咧，就係、是、一個好似啲古式嘅英國式嘅街燈。咁而家都變咗 LED 噶啦。咁今次啲龍燈咧，其實係一個 banner 嚟嘅。呢、這個 banner 咧，彩色一條龍嘅。咁如果日頭就唔著燈啦。咁當街燈著嘅時候咧，呢啲龍燈咧就會著埋嘅。咁同埋有啲樹咧都有啲 LED 燈。所以一百號、二百號，不過啱啱你過咗呢個千禧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燈飾。咁其實係一個新嘅景象啦，對呢個華埠。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資料咧，同埋想做義工咧，不妨打電話嚟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啦。禮拜一到禮拜五咧，九點到四點都有人喺度嘅。咁啊，電話咧就係604-632-3808。 604-632-3808。今日唔該曬 Cyrus。咁下個星期嘅輕鬆遊華埠再見啦，拜拜。 拜拜。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各位听众，现在继续讲《金刚经》嘅如理实见分第五。佛也，世尊，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有啲唔明白佛理嘅人，以为拜佛系崇拜偶像。其实庄严嘅佛像不过系外相，系现象界，系一种引人入真理本体嘅方便阶段。虽知心灵内在嘅精神界呢？是要透过物质的现象界才能够表达出来的。没有浪和水的外相，又怎能够表现水的流动性和湿性呢？为什么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呢？即是说，为什么不可以单从崇拜偶像就得到圆满究竟的觉悟呢？因为如来所说身上，即非身上。庄严无比的应化身是属于有为的相，不过是假名虚幻的缘起之相，不是如来所证得的法身来的。佛的无尽庄严亦不可以执着的，因为是不可得的。所以说无有小法可得，所以佛说身相呢，即非实性本体。如果执着这个假相认为是如来呢，必然就不能够切见诸佛实性本体了。释迦牟尼佛继续对须菩提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即是说，不单如来的身相是虚妄不真实的，其实世间所有相状现象无不是缘生缘灭，虚妄不实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执着外相呢？如果修行人见到相而不执着相，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即是由诸相非相的无相门契入法性空寂，切见如来法身了。所以如果明白了一切相都是虚妄的真理，不执着任何相，那修行者所看到的法身就是法身如来。譬如我们见到波浪，波浪只是水的外相，我们不单止知道它是水，我们同时切见它的本质、它的分子、它的真理。不但佛的身相是要如此去见，其他所有一切相都是如此切见，不住于相的。如果能够透过所有的相见到相所内涵的本质，就是见到法身如来了。各位，从缘起的虚妄相看一切相千差万别的，从缘起本性如实观其空性，那就是一切清净平等， 无有虚妄分别的法性。法性即是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而无所不在。为什么自性不可得呢？因为一切相只是无自性地生灭变异，它们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自性不可得。当你不执着外相，就能够见诸相非相，即是直见如来清净法身。所以古人说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近代高僧虚云禅师，当他在高敏寺坐禅开悟的时候，从心中涌出一首开悟诗，他说：烫着手碎破杯，家散人亡雨难开，春到百花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李志文观音寺定于3月17日星期日举行佛母大孔雀明王经祈福法会，设有祈福功德主，增福延寿牌位，共斋及随喜功德。参加详情请电604-274-2822。 由拿手小菜镬气十足的陶乐海鲜食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下午3点。 刚才报时是由拿手小菜镬气十足的陶乐海鲜食馆赞助播出。 陶乐海鲜食馆翻嚟啦，新碟增设午市服务，上昼11点开始营业， 名厨主理，出品够正，各款游水海鲜，拿手小菜镬气十足，厨师推介，款多味美。 晚市仲有特色小菜打冷宵夜，好食又抵食，开始凌晨12点，7天营业， 各式冷热特饮全日供应，领有酒牌。 陶乐海鲜食馆地址：列治文 Bar Gateway 12880号，即 IKEA 对面，订座7789808844，7789808844。 搞极都唔听，系咪仲要教啊？ 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即系2点变3点，记得教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省王家骑警喺缉毒行动里面，发现有被指为安全处方供应计划内嘅毒品出现。亚省省长就话，已经指示两名厅长同 BC 省政府安排一次紧急嘅会议，讨论有关问题。不过，省长 David Ebel 尹大卫就指，有关毒品并唔系嚟自本省嘅处方药物计划。张日良报道。 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指示他两名厅长将会与 BC 省政府安排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对 BC 省皇家骑警在缉毒行动中发现被指称为安全供应计划内的毒品出现。 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昨日说发现有关毒品被转移，不过 BC 省省长 David Ebel 尹大伟就说这些毒品并不是来自 BC 省的处方药物计划。Prince George 皇家骑警说，经过长达数个月的缉毒调查，经已查获超过10000粒药丸，当中有非处方药物，更包括处方药物巴啡和二氢巴啡酮。该产品名为 Uludid， 是安全毒品供应的替代处方药物。不过警方在声明里面并没有讲明他们如何确认被缉获的毒品是否来自 BC 省的安全毒品供应计划。他只是说，注意到去年在缉毒调查里面发现处方药物在内，数量出现令人担忧的趋势，并指出这些处方药物经已被用作购买更强力非法街头毒品的流通货币形式出现。由此有组织犯罪集团正积极参与毒品安全供应系统及处方药物批发工作，其中有一些处方药物被偷运出 BC 省用作转售用途。警方说，毒贩在转售处方药物上会大大增加犯罪组织集团的利润。在他们声明里面，警方并没有讲明他们如何确认被缉获的毒品是来自 BC 省的安全毒品供应，只是表示警员发现这些毒品时候，这些药物仍然在处方药物的包装里面，令到警方可以区分安全供应和非法的毒品。不过发言人并说不了解所有的调查细节，说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可以保证其中一些毒品似乎是来自安全供应的处方药物，有一些获派发吗啡或二氢吗啡酮等处方药物的人士正在转售他们手上的药物，以换取更强力的非法毒品。至于警方如何知道非法药物在省与省之间被用作转移作用或有任何交易案例，发言人就说 Campbell River 皇家骑警在2月份曾经发布类似的媒体新闻稿，内容涉及非常相似案例，他们缉获的毒品都是一样，所以很明显至少有两个不同地方的骑警分部发现有处方药物在内，并肯定还有更多的骑警分局有类似情况，他们只是未有机会公布他们的结果。 發言人指警方主要關注點之一是要提醒公眾不要僅僅因為這些處方藥物就認為是安全如果吸毒者沒有處方服用處方藥物仍然是十分危險亞省省長說他的省份多年來一直提出警告說所謂的安全毒品供應計劃裏面被轉售的鴉片類處方藥物可能會在加拿大各地販運在全國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和死亡事故又說在亞省經已將提供安全處方藥物供應定為非法活動以防止這些情況發生不幸的是並不能阻止有組織犯罪集團將毒品由其他省份運去亞省 Smith 又說隨著處方藥品被轉移的嚴重擔憂變得更為明顯同埋啲藥物可能最終會喺亞省轉售嘅問題，經已要求亞省公共安全和緊急服務廳長 Mike Ellis 同埋心理健康及癖癮廳長 Dan Williams 要求同 BC 省兩名相關廳長舉行緊急會議，以阻止呢啲高效力嘅鴉片類藥物流入亞省。BC 省省長尹大偉 David Eby 今朝個公開場合裏面被問到有關問題，佢回應話：與 Smith 會面嘅大門總係經常打開，話兩個省當然有互相不同意嘅事情，亞省將會做出自己決定。兩方都是為了自己省的居民爭取共同目標包括致力於解決癖癮、有毒的街頭藥物中毒、販毒和有組織犯罪集團問題等尹大偉又補充說所有處方藥物都會有被轉移的風險不過他表示 Prince George 皇家騎警最近發現的處方藥物未有出現在 BC 省的規定代替藥物計劃裏面尹大偉又解釋最近加拿大皇家騎警緝獲的毒品並不屬於 BC 省規定替代藥物一部分顯然不能夠從該計劃裏面轉移出售他說省府意識到在街上存在由芬太尼製成的假冒乙興嗎啡酮問題十分嚴重如果要指明藥物是來自哪個項目而來是不可能不過尹大偉亦都說如果執法部門認為乙興嗎啡酮被轉手問題正在發生 BC 省需要取得有關的資訊他解釋說該省經已建立機制確認乙興嗎啡酮的供應是否被轉移這些措施包括了尿液測試以確定獲得乙興嗎啡酮的人士是否真的有使用該藥物BC 省首席衛生官方 Henry 醫生經已將處方代替藥物轉移確定為 BC 省替代藥物計劃的潛在風險他最近發布的報告並建議將轉移風險要降到最低不過尹大偉又說所有處方藥物都會被人轉移的風險他希望參與該計劃而開出任何藥物的醫生、藥劑師、護士要採取必要措施將轉移風險降到最低 M3 型華僑之星張逸蘭報導 其他的消息素里市 Guilford 推一间珠宝店上个月发生持械行劫和枪击案一个人受伤骑警拘捕两男一女疑犯骑警在2月18号傍晚接报有人在101 Avenue 15200号路段一间珠宝店行劫以及开枪一个人受伤没有性命危险疑犯在警员到场前是逃去騎警重案組很快鎖定疑犯身份和涉案汽車的資料其中一對男女疑犯上個月27號在亞省卡加利被捕兩個人分別是36和32歲他們被控使用受管制槍械行劫嚴重傷人以及非法藏有槍械等罪名現時要繼續還押另外一名33歲來自溫氏的男子今月1號在蘭里市被捕暫時獲釋等待進一步調查騎警仍然繼續追緝其他疑犯包括在多個地點執行搜查令加拿大衛生部從列治文的東京生活館店鋪查獲部分未經授權的保健產品有關產品可能對使用者構成嚴重的健康風險衛生部說位於列治文時代坊的東京生活館銷售部分用於皮膚治療或者舒緩感冒症狀的商品標籤上顯示含有處方藥或者受管制藥物衛生部說其中兩款物品的標籤上含有氨基己酸屬於處方藥物裏面的一種成分用於減少出血但可能會導致頭暈、惡心以及肌肉無力今次是衛生部在過去幾個月第二次從東京生活館檢獲未經授權的保健產品衛生部去年9月公布從列治文另一間東京生活館店鋪查獲部分產品有關產品的成分只能夠在醫護專業人員的建議以及監督之下才可以使用銷售未經授權的保健品是非法行為原因物品仍然未經衛生部的安全和品質的評估如果某些成分和其他藥物或者食品互相使用可能會產生危險一名男子近三年前在溫氏警方拘留期間是受傷省獨立調查辦公室提交報告要求當局考慮提出起訴檢察辦公室發出聲明說已經向 BC 檢控服務是呈交報告考慮對2021年4月19號發生的事件作出指控 檢控服務處將按省獨立調查辦公室收集的證據確定是否有定罪的可能性。事發前，一名男子在 Canby 夾百老匯西街附近被捕，一名警員在監獄裡面進行登記的時候同他發生衝突，令到對方受重傷要送院治理。聲明說，基於可能會影響潛在的起訴程序，因此不會提供更多資料，只是說在調查完成以及審查證據之後，省獨立調查辦公室有合理的原因相信一名警員可能觸犯了與使用武力有關的罪行。省公共安全廳長咪翻和范和富系公布，警方破獲本省歷來最大型的走私香煙案，起出創紀錄的27噸非法香煙，並摧毀一個非法煙草分銷犯罪網絡。劉丹明報導。 省公共安全廳長 Mike 范和富星期五發出的聲明稱，本省三星期前至籌獲歷來一次性的最大規模走私香煙，今次所檢獲的走私香煙再打破該紀錄。他說行動是由皇家騎警實驗室執法及應變小組 Mission 市騎警、聯邦嚴重及有組織犯罪金融誠信計劃以及太平洋地區 Ship Rider 計劃聯合執行，並獲省財政廳的調查小組支援。執法員在楓樹嶺與 Mission 搜出67,500箱走私香煙，估計零售價達1,200萬、32公斤白銀及10萬元現金。范和富表示，參與非法煙草分銷的犯罪組織通常是參與製造及販運致命非法藥物的同一組織，並加劇本省的有毒藥物危機，每年導致有幾千名省民死亡，但是犯罪分子就從非法煙草售賣中獲利，傷害省內家庭與社區。他強調，省府將繼續向警方提供資源，以確保有強而有力的預防、干預、情報與執法工作，以打擊本省的有組織罪行、槍支、幫派及非法毒品活動。AM1320華僑之聲，劉達明報導。 聯邦國際發展部長 Amit Hussain 胡森公布，加拿大恢復向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及工程處提供資金。劉達明再報導。 早前有指控稱，工程處的部分工作人員參與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令加拿大與其他盟國暫停撥款。聯邦國際發展部長 Amit Hussain 胡森星期五公布，加拿大將恢復向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及工程處提供資金，協助加拿大資助的物資由空投到加沙。 That some of UNRWA employees participated in the horrific October 7th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Israel.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s funding for UNRWA will resume. 他說作出有關決定的部分原因是為緊急採取更多行動來應對巴勒斯坦平民的迫切需求。胡森稱，雖然聯合國內部監督服務處的最終報告非最終報告，但工程處要採取措施以加強監督、問責及透明度，而加拿大亦以檢討調查的中期報告對報告的內容感到放心。雖然自本年一月開始，加拿大臨時暫停提供資金，但期間並沒有耽誤任何的定期付款。本國政府亦將在4月向工程處捐助2,500萬。胡森表示，撥款是為防止該組織出現崩潰問題。最近形容組織是區內人道主義回應的支柱。胡森透露，兩星期前曾到拉法，並遇到勇敢的加拿大人道主義工作者，他們正盡一切努力拯救加沙平民的生命。但就有幾百部裝滿救生物資的貨車被困在邊境等待進入。他強調，加拿大首個恢復工程處資助的7個集團國家。此外，加拿大亦支持約旦政府及世界糧食計劃處向加沙空投急需救援物資的行動。政府將提供10萬元來購買食物、毛巾及冬季衣物。軍方亦會從安省的陸軍先進作戰中心向約旦空軍提供約300個貨運降落傘以協助空投。胡森話：降落傘將能運送75噸食物、藥品、衣服及衛生用品，以協助解決加沙日益惡化嘅災難性人道主義局勢。加拿大中東正義與和平組織發出聲明表示，加拿大恢復資助令佢哋感到欣慰。原因係工程處正面對民間社會嘅廣泛抵制，但對空投計劃就表示審慎。政府嘅聲明表示，加拿大對加沙災難性嘅人道主義局勢日益惡化深表關切，並認為必須盡快向平民提供幫助。本國正努力克服與人道主義准入及提供救生物資有關的挑戰，以便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援助。AM1320華僑之聲，劉達明報導。 國際方面，馬來西亞同一間水底潛航服務公司商討重新搜殺失蹤的馬航 MH370 客機，相關的建議一旦獲內閣通過，預料有機會重新展開搜殺。 馬航 FH370 事件發生十週年前夕，馬來西亞總理安華曾經表示，如果有可信服的理據，馬來西亞當局願意重新啟動調查。另一方面，部分乘客家屬已經向馬航和波音公司等索償，涉及金額數以十萬美元計。去年11月，中國北京法院亦開庭審理一批家屬就事件索償的案件。2014年3月8日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载有239人的 MH370 客机飞行途中在雷达上消失，从此下落不明。马来西亚、澳洲和中国随后几年搜杀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水域，不过除了少量相信属于机身碎片之外，一无所获。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不管谁担任美国总统，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立场是一贯，中方始终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对美关系。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认为美国应当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他说，中方一向认为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你轻我衰的零和博弈，中方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反对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反对美方打着竞争的旗号限制中国正当发展权利。美方应当同中方相向而行，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四点。 1320天气报告。 2024年嘅3月8日啊，星期五下昼3:16啊，接近，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消息先。今晚咧降雨量有5毫米嘅，最低气温咧系降到摄氏嘅6度啊，落雨机会有70%嘅，日落时间6:06。听日星期六咧，预测降雨量有10至15毫米，最高气温咧系会升翻上摄氏嘅8度啊，落雨机会有90%噶。好啦，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日啊，同埋星期一、星期二咧，都系会有降雨嘅噃，分别系星期日嘅5毫米啦，星期一嘅就25至30毫米咯，去到星期二咧少啲啦，系得5至10毫米嘅啫。嗱，气温咧就系由摄氏嘅8至7度咧，去到9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都系90%嘅。现时咧出边系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有24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7度啊，相对湿度76%。好啦，嚟到星期五嘅下昼3:17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就提一提大家，有一宗嘅事件咧，系喺应该呢度应该系间素利士啊，就系68 Avenue 啊，东行夹住 Highland 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呢个系啱啱发生嘅噃吓，系喺素利士嘅68 Avenue 夹住 Highland， 就睇下东行方向噶，咁大家要留意。咁喺 Cloverdale 啦，呢个咧就系又系素利噶吓。有架車咧就唔知點解，可能天雨路滑啦，跣咗落渠啊！喺168街介乎10號公路56 Avenue 啊，同埋40 Avenue 之間啊，有架車咧鏟咗落渠嘅，哇！咁都鏟咗落渠，真係要小心駕駛嚇。咁另外咯，就係呢、這個Massey Tunnel 方面咧，較早之前啊，就話有消息咧，嗰啲車龍咧係已經係一路嗰、那個車嘅流量一路塞到去 Glendale 嘅天橋下邊，即係 Glendale 嗰個 overpass 下邊噶啦嚇。咁另外啦，就係呢街條嘅北上咧，亦都係去到 Bridgeport 嗰邊咧，因為有幾條線咧聚埋一齊咧，變咗嗰邊咧就行車咧又係比較緩慢噶。咁同埋91號公路嘅東西行方向嘅東行咧，就喺呢、這個91號公路啱啱就係過咗 Camby 嗰個 Bridgeport 嘅 Camby 橋嘅對上嗰度，下邊都係塞車嘅，又係因為東行方向係沿住91號公路去啊嘛。咁嗰邊咧就係、是、開始已經見到咧係有慢車嘅情況出現啦。咁相信啲橋咧，而家橋面上面咧，亦都係非常之嘅多車同埋緩慢行得。請各位咧記住啊，天雨路滑，小心駕駛。 哇！夜晚十点后，被选为温哥华最佳越南餐厅之一嘅 Crab Pot Lau 稻田蟹火锅北原美食，食宵夜啦！ 而家逢星期五到日开到凌晨两点，欢迎嚟食个宵夜饮翻杯。老板娘 Chef Cherry 精心炮制宵夜新菜式，蒜鱼火锅、药膳乌鸡汤、白粥等等。 佢哋食材每星期新鲜运到，唔用味精同人造香料， 享受最地道嘅北越菜。嚟温哥华241号 Kingsway 近 Victoria 嘅稻田蟹火锅北越美食啦！电话604-423-3633。 滑滑嫩嫩啊，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老豆参加咗中年好声音咩？ 佢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同我一样咁滑，咪唱晒歌咁丰收咯！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国际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明报星期六周刊今期热门话题，春假就到啦，有本地医生提醒，想出去玩嘅家庭要做好准备工作，记得打疫苗同带蚊拍水，仲有教用正确步骤护理伤口，避免感染食肉菌等细菌。详情请睇今期明报星期六周刊啦。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见五花喎。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啊！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诈骗招妖镜是由域多里街甲41街宾悦大饼店赞助播出。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星期五下昼3:20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啊张国权 Raymond 嘅，张国权你好。 好，陈生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三八妇女节，我哋今日真系对啲妇女们啊客气好多啊，要唔系净系今日嘅， 几时都 日日都要，今日仲要特别。特别客气。 仲有人讲今日唔净止系妇女节，叫做女神节喎。 吓、 啊、好、啊、多人。微信俾我，今日叫今日是女神節， 哦係咪？ 升咗級咯喎， 係咪？ 聽日咧就係叫做天將節，知唔知啊？天兵天將啊，上天嗰啲將軍啊，楊展啊嗰啲啊， 係係， 敲天神犬嗰啲啊，嗰個將軍就天將，即係到男人啦。 係， 咁其實婦女節咧，今日應該尊重下佢嘅，因為咧好。婦女對個社會對家庭貢獻都好大， 係冇錯冇錯。 佢除咗譬如而家通常都係男女都要做翻份工去供應間去供樓啊，咁、支持屋企噶嘛，係咪啊？咁、合同心合力去支持個家庭。但如果有咗細路仔之後咧，佢又要相夫教子，又多層功夫去做，有時仲煮埋晚飯添，咁係咪啊？放工翻嚟，咁啊應該值得我哋尊敬嘅。 係， 如果啲要令到啲婦女開心咧。咁男士先有開心日子噶嘛？ 啱， 係咪啊？ 張國權，我好欣賞你呢啲説話，即係我就講唔出啦，我自己唔識講。 唔係唔識講，我啲係 你係能夠講到係入曬題，同埋係好有傳神。所以話咧，即係 你都同感啦，係咪？ 即係我絕對有同感，但係我唔識得好似你咁用一種咁有文學根底嘅方式演繹出嚟，係咪？所以我都話啦，阿張國權你博古通今噶嘛？ 唔好，我博嘴多啫。 呢個係其中你嘅專長。點都好啦，聽眾朋友，我哋話到明㗎啦，呢個詐騙照鏡裏邊咧，係希望能夠同大家分享多啲嘅詐騙嘅信息。嗱，我哋冇嗰個嘅意欲咧，話嚇隻嚇你。但係如果你能夠接觸多啲呢方面嘅信息咧，係俾自己多啲嘅警惕咧，係好嘅。咁我哋先，如果唔即係暫時唔講講嘅詐唔詐騙，琴日咧就有一位嘅聽眾打電話嚟咧，就話佢嗰個嘅 RSP 咧，就唔知點解咧係無端端俾人哋將佢轉咗去一個免税嘅儲蓄户口，係啦。咁呢件事件咧就有個聽眾咧。開始就有少少嘅睇法啦，咁佢今日有個電郵俾我嘅，咁我喺呢個時間咧先同大家去即係分享一下佢嘅意思。佢就話咧，照佢所知嚇，呢位聽眾講RSP 咧，照大家要記得咧就係、是、如果嗰個嘅contributor 啊、即係每人供呢個 RSP 嗰位人士，如果佢係 turn 71歲啊，咁呢個 RSP 咧。 嗰、那個即係 carrier 幫佢做投資嗰間嗰個咧，就一定要將呢個 RSP 咧係轉咗佢啊，即係叫做佢叫佢融啊， 哦， 溶解咗佢咧就轉咗做另外一種嘅退休嘅儲蓄嘅就是、RIF 嘅。咁所以呢位聽眾就話佢唔係好明頭，即係琴日嗰位聽眾解釋個情況，佢話我攞咗50,000蚊，點解有20,000蚊呢度萬幾蚊？點解我冇咗轉咗落去一個嘅免税嘅儲蓄户口咧咁？依家聽眾聽咧就覺得，可能佢已經唔係佢已經可能係啦，佢已經可能去到71歲啦。咁、所以咧 ，RSP 就同佢轉嘅，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嘅問題。但如果我冇聽錯嘅話咧，呢一位嘅聽眾啊曾經講過佢想再去買 RSP， 就發覺佢冇咗個 RSP 户口， 個户口唔見咗啊！ 係啦，咁除非呢位聽眾咧，佢唔知道自己咧已經係要將到71歲啦。 啊， 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 冇錯，呢、這個可能性好高， 係嘛？咁所以我成日都講啦，我哋啲聽眾朋友啲水準係好高嘅。我當陣時我都即係我冇問到佢係咪71歲嚇，呢、這個咧係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嘅嚇。咁、但係呢位聽眾心水好清。咁佢就解釋咗呢個問題，會唔會嗰位聽眾打嚟嘅時候，佢可能已經咧已經係70歲，但係佢要再71歲嗰年，佢應該就已經唔可以再供 RSP 㗎啦。 係一定要改㗎啦， 一定要 係 係啦，一定要融咗佢咧，就轉咗做另外一種嘅退休嘅儲蓄方式嘅。 冇錯， 咁嗰個咧就可能呢位聽眾咧就唔了解。咁但係佢話佢全部係靠嗰個嘅經紀幫佢做㗎嘛。咁但係如果佢唔了解咧，那個經紀就好大責任咯。 冇錯，係啊，啱啊，啱啊，係啊。 點解你唔解釋俾佢聽咧？ 或者解釋咗佢當時唔明白咧，即係明啲唔明啲就當明咗咯咁啦。或者話係咁。 有可能啦。咁人哋可能問你，阿張生， 明白 我同你講完咁多，你明唔明啊？ 哇 ，OK OK， 你望住我個樣似明又唔明，咁我咪再明唔明啊？咁你岌頭，我咪當你明簽名啦。 啱唔啱？ 可能係咁啦，係咪？咁都係啦，所以我覺得有好多情況之下咧，我哋係需要問清問楚。 唔明應該問到明。 唔明嘅話咧，咪有時你點解釋我都係唔明嘅。咁但係你用一啲比較直接啲嘅方法，或者係簡單啲嘅方法， 解釋我聽。 由淺入心咁嚟到話俾我聽，咁或者嗰個消費者咧會理解多啲。但如果你一開始就講到咧就係深入，然之後淺出嘅話咧，咁我就要睇下佢本身嗰個份量有幾高啦。 冇錯，由應該由淺到深咁講啊，啱。 我成日都覺得係你用淺，即係用比較容易啲明白嘅道理，你先解釋佢俾佢聽，然之後就好似一個嗰啲佢哋砌積木咁，一步一步加上去咧，佢會容易啲嚟到理解啊。 冇錯，係咪啊？啱啊！ 嚇，呢個係我自己嘅預見嚇。好，咁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會聽聽眾朋友電話。 请支持圣保禄基金会主办的福林善心人慈善筹款目标，为在新圣保禄医院旁的临床支援及研发中心募捐，带动卑诗省的医护创新。以下是鼻咽癌病人余国辉在圣保禄医院接受治疗康复后的感言。 圣科这间医院是我的生命入面非常重要的地方，可以令我重生，我有了病之后呢都会很放心地在这里医治咯。 你的慷慨支持将改善卑诗省未来的医疗保健，查询或捐款请浏览 Give to St Paul。 好戏连场，赈灾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映由陈友主演的温情电影《等一个拥抱》。故事讲述一个男人以前因为外遇而抛弃老婆和两个女，到老来患上认知障碍症后重遇两个女儿，女儿对他恨之入骨，而他自己反而什么都不记得了。究竟女儿和爸爸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再重建呢？好戏连场，赈灾农场。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春日彩妆护肤开放日， 特别推介全新 Hydra Essential 水润活肌保湿精华及乳霜， 具超强丰盈及保水保湿效果，让肌肤水油均衡，平滑油润细致。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的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预约6042321010363-6688。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如意粤菜精华，近期推出6人用和10人用的超值豪华皇帝蟹套餐，选用1级原隻皇帝蟹，加上燕窝烩鱼肚羹、厚花胶扣花菇等名贵菜式，以超值价发售，不容错过。另外更有片皮鸭龙虾10人套餐，震撼价550元。 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大量停车位，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有一件事不断提醒自己要做， 不过梗系唔记得嘛。 系时候要登记申请豁免缴付必须省投机及空置税啦。 记住呢、這个税嘅目的系针对炒家同埋空置房屋嘅业主， 所以大多数人都唔需要俾呢个税， 但你一定要登记先可以获得豁免。 总之，我会喺3月31日前上网到 gov.bc.ca/spectax 登记，咁就一路搵日啦。 以上系由 BC 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招镜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有邓小姐啊，同佢倾下偈先。 系好啊，邓小姐。 嘿，邓小姐你好。 邓小姐。 喂，邓小姐， 系 系啊，到你啦，邓小姐，请讲啊。 系你好，我琴日打个电话嚟嘅， 即系 讲嗰个上网嗰个咧。 OK OK， 好好。 阿陈生你记唔记得啊？陈生你又教咗我，诶点样点样做，几好啊！我打电话去真系屈喎，即系佢系搞错咗。 佢系搞错。 我打电话上嚟，唔该晒你，多谢。 唔好系唔好系，呢啲我哋希望能够帮到你啦，啊唔好俾佢无啦啦唔觉意呃咗你。 打电话上去，你叫我打去，咁我咪打同佢講喎，咁簽咗合約，兩年咁同佢講咗，然後即係按照你同我講嗰啲啦，咁佢跟住上網睇完之後，佢就話係啊，收多咗你，咁佢話你今個月嗰張單咧就俾咗先，然後我下個月咧就refund翻俾落我個帳户嗰度， 即係revert credit俾你咯，等你又唔使再，你俾翻少啲錢咪得咯，俾翻少啲錢啫嘛， 嗯， 係咪啊？ 係啦係啦，咁我咪打出嚟唔該你啦。 好啊好啊，我多謝你支持我哋，多謝你。 真係萬能泰斗嚟㗎， 多謝你 鄧 小姐，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個節目㗎， 係啊係啊， 多謝 幾個工友係日日都聽㗎， 多謝你支持嚇，多謝你 ，thank you， 嗯，拜拜。嗱啲聽眾朋友，我覺得真係好有水準咧。我自己覺得咧， 幫到人你就開心㗎啦。 即係其實我真係冇乜做到嘢，我只不過都係提供一啲嘅意見。咁但係要個聽眾自己去行先得嘅。 咁啊， 咁呢位聽眾佢就做到啦。 嗯，啱。 佢因為佢琴日打電話上嚟嗰時講嘅時候咧，佢有少少唔係好明，我都驚住同阿林國安話。 你講得好明啦。 啊，會唔會真係佢啲有細節咧？咁但係我再諗翻一層，喂，我簽咗合約，你有細節都唔可以更。 唔可以更改㗎，係啦，係啦。 啱唔啱啊？你只能夠就係過咗嗰個合約期 之後你可以， 你可以加係咪？但係合約期裏面我同你簽咗，哦你隨時可以加嘅，我使乜同你簽合約咧？個道理唔啱啊嘛！ 咩叫合約 咧？係啦，不過好多謝鄧小姐咧打電話上嚟咧，就係解釋翻情況，搞掂咗啦。咁即係皆大歡喜咯。 皆大歡喜，有個交代啦，係咪？ 唉，冇錯啦，冇錯啦。咁另外咧，跟住又話 Cindy 咯，係 Cindy 傾下偈先。 Hello，Cindy 你好。 Hello。 你好啊，班主。 係。 冇啊！我想講下你琴日聽到阿 Ben 嗰啲論盡嘢咧，我想講下我自己個經歷啦。 好啊，好啊。 因為之前咧，我都有講過話，我喺個銀行度無端端就俾咗個美金户口我啦，要搞咗3次先至可以取消到。咁跟住另外一個咧，仲好笑嘅，我係自己攞住1000蚊去入錢，去嗰銀行度。咁啊，以前仲有打保噶嘛。咁啊，打保咧，我通常都唔理嘅。咁啊，唔知點解嗰次我擰轉面咧，就打一本保仔睇下，咦？我係咪睇錯咗個balance 咧？即係我自己本身個 total。 係。 望下佢入錢嗰度，你估佢做咗啲乜咧？ 佢同你打。 我入1000。 支出咗1000， 1萬蚊， 哇！你發達啦， 1萬蚊俾我，跟住我擰翻轉頭話俾佢聽啦，咁佢哋個運作咧就真係好亂嘅。不過唔緊要咧，我同你攞翻1萬蚊出嚟，再入翻1000蚊落去啦，當你嗰1萬蚊攞咗出嚟，咁就唔使做咁多嘢噶啦，咁即係話佢哋自己可以搞掂嘅，即係攞嚟攞去咁，好彩。咁我話我因為入 cash 嘛，咁我話如果我入咗 cash， 你哋唔知道你哋點啊？佢話我哋會揾到。哦，我話入現錢你點揾咧？口同地拗嘅喎。 嗯。 咁佢話咁跟住佢即係比較資歷耐啲嗰個過嚟㗎。係啊，不過佢係新嘅。 哦。 但係爭一個零，我本來我係幾開心嘅，睇到個翻嚟。睇下原來入嗰、那個，跟住我唔知道有啲咩事，好彩以前未有咁多詐騙話盜用你個户口嘅啫，係咪？ 如果 我真係驚佢攞出嚟要攞翻入去咧，以為我喺度洗黑錢啊！ 真係 有。另外一個問題咧，仲離譜。我喺銀行度開咗個保險箱啦， 咁 個幾月嘅啫。咁啊，銀行就打電話俾我，你估做咩咧？佢話我哋開錯咗你個箱啊！ 因為呢你下面嗰個箱嗰個箱主呢就唔見咗鎖匙，我哋要幫佢開咗個箱，但係開錯咗你個箱。咁就拖我啦，咁你有面對面嘅喎，所有嘢做都佢亦都可以咁亂嘅，咁何況佢哋睇唔到嗰啲。跟住我就話去到嘅時候好啦，咁見個 manager 啦，因為我要同佢要同我講㗎嘛。 係呀係呀。 咁佢就話就好，佢就真係 check 住我啦，佢問我你個箱入面有啲乜嘢呀咁。我話我啱啱開嚟擺嘢㗎。佢話係呀，我哋都知，因為我打開睇咗。 嗯。 即係喺度。要睇我點答佢喎。 即係佢想知係咪嗰個箱係咪你嘅，我諗佢就係做一個認證嘅步驟啫。呢個都係銀行一般嘅手續嚟嘅。 咁但係你唔好問我個箱入面有咩，你都睇到。你問我如果我話有咁點呢？咁我即係變咗係你喺度即係睇下我嘅。我係咪一個 honest 嘅人？ 係，冇錯冇錯。 好似我好似做咗我係一個賊咁喎。跟住之後佢就呢個問題去問㗎嚇。咁你使唔使換個位置嘅箱啊？咁即係你會唔會呢個箱覺得唔安全？咁我就話都唔需要啦，因為我換邊個箱都冇用，因為你哋係你嘅人手做錯。 冇錯。 我換錯咗之後，你都可能會開錯我個箱。 冇錯。 冇意思啦，係咪？ 冇錯冇錯。 咁佢就話俾我聽，就激到我咧已經嬲到不得了，跟住同我講，就算你想換，我哋都冇箱俾你。 咁你同我講話換咩箱嘅意思咩啊？ 廢話， 唉， 真係。幫主，你話係咪佢哋啲人做嘢？係咪你真係本來唔嬲嘅，都俾佢激起幾把火咧？ 真係啊！你講得冇錯嘅，真係 聽到都嬲而家。 跟住咧，係咯，跟住我就話不過我想提醒啲其他有開保險箱嘅客户咧，客户咧，佢哋最好自己攞個鎖仔，再喺個箱度，因為佢有個窿咧係吸落去噶嘛。 唉，冇錯冇錯。 自己攞個鎖仔再鎖鎖佢。 啊！ 就算人哋開錯咗，你都唔會打開睇到你入邊有啲乜嘢。 除非佢夾硬叫爛咗你嗰把鎖啫，咁你就可以告佢啦。 啱啦啱， 你就可以告佢啦。 明白。 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係嗰個箱主，佢本身冇呢樣嘢，見到個箱都已經覺得好出奇，可能佢唔會打開。 冇錯冇錯冇，因為可能佢自己冇個鎖喺度嘅，點解個鎖？肯定唔係佢噶啦， 係啊， 係咪？啱嘅，啱啊，啱啊， 有個鎖佢都開唔到，個密碼都唔啱啊嘛。 冇錯，冇錯，冇錯。係係。 所以希望佢哋即係有保險箱嘅，我有咁嘅經驗。希望佢哋會即係小心啲，或者自己加個鎖仔咯，細細地好似行李夾嗰啲咁樣。 冇錯。不過其實阿 Cindy 啊，我想問咧，你又真係好好人啦，你啊，我諗你係原諒咗佢哋嗰班嘅即係失誤啦。咁但係佢。咁樣嘅做法令到你係咁唔方便嘅，其實你作為一位消費者咧，你係應該可以去嗰個銀行佢哋最高層嗰度咧，反映你嗰個不滿嘅喎。你係大有嗰個力量喎。 我又冇諗過做呢樣嘢啊，因為已經好嬲啦嘛，佢哋問我換唔換箱喎，換唔換位置喎。 O K， 跟住話俾我聽冇喎。 O K O K， 咁你好啦，放佢一馬啦。 不過如果你有機會嘅，你可以將呢件事件咧，係同佢哋反映一下咧，咁起碼。即係日後很多其他的顧客就不會受到這個不必要的麻煩，所以 Cindy 很多謝你給我們一個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東西，多謝你 Cindy， 祝你三八節三八婦女節開心。 OK， 拜拜。好，我們有拜拜拜拜。好了，我們有四時間回來再繼續。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賓悦大餅店每日供應各式麵包糕點， 馳名大溫各式蒸包，每日新鮮出爐。 賓悦大餅店 Victoria 甲41街，電話6043249188。由 Topline Entertainment 主辦精英理財做 NU 隆重呈獻真音樂女山演唱會2024溫哥華站。 Hello 大家好啊，徐女山啊，3月18日是 The Center， 約定你，到時我會帶埋好多經典靚歌送給你，希望你到時記得支持我啊！ 票價除 VIP 198元外，其餘一律88元。欲要靚位，重速上網 btix.com 購票，查詢6046178799，6046178799。 自知擁有華語監控中心嘅 APC 亞洲保安台提提你，今個星期日凌晨2點要將時鐘撥快1小時，安裝防盜系統、智能家居及電車充電，請認住 APC 亞洲保安台嘅老虎標記，電話6042730133。 特色出色，紅星本色。 列治文红星游水海鲜大特价益食家，三万游水大肉蟹每磅只售16.8。另外本地野山龙趸鱼新上市，多种做法任君选择。查询电话：列治文红星604-270-3003，604-270-3003。 缤纷邮轮首个独家推出暑期西雅图邮轮套餐， 8月26日乘坐16万吨海洋量子号，享受最刺激娱乐设施及精彩表演。 来舱房包巴士包税1598起，海景房2098，可免费升级露台房，仲有华籍领队全程免费服务。 请即拨打缤纷邮轮热线604-359-8228订位啦。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善解疑难系由 Eva Dance and Yoga Studio 赞助播出。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咁啊，除咗我陈健帮到我有拍档啊张国权嘅，咁啊，三八妇女节啦，祝大家咧就系妇女们快乐啦，今日啊收花收到手软啦吓，好，跟住同阿黄生倾电话先。Hello， 黄生你好， 黄生。 系，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我妈咪咧喺银行咧就开咗个保险， 哦， 佢一把锁匙，银行一把锁匙先开到保险， 系。 咁佢摆一嚿金喺个保险箱嗰度， 系。 但系佢去银行开嗰嚿金唔见咗，咁、 哦、 去银行就追唔到。 哦，哦，咁佢条匙系点啊？漏咗喺嗰个保险箱度啊？ 唔系啊，即系佢。佢自己走去，即係叫佢開保險箱，要銀行開，然後佢攞個鎖匙開咗出嚟，嗰嚿金唔見咗。 即係話佢有佢原本呢、這、一個佢個保險箱裏邊咧，你零售堂咧係有嚿金條咧喺入邊嘅。佢擺咗入邊嘅，但係到佢去攞嘅時候咧，佢就發覺條金條唔見咗。 冇錯。 哦，但係銀行就唔承認噶啦。啊 ，OK。 佢即系话你有两把锁，佢先开到嘅。佢话要两把锁先开到嗰个保险箱。 冇错啊，冇错啊，冇错啊，冇错啊！如果你系冇一把，你自己冇一把嘅锁，佢就算有把锁咧，开唔到。 承认啊，你唔见咗，唔关银行事。 嗯，我谂银行应该有一啲嘅条款写咗喺度噶啦，因为佢俾得一条匙你。佢俾咗一條匙你咧，你條匙要同銀行另外一條匙咧配落去一齊咧，先至開到嘅。OK， 冇錯啦 ，咁所以啊，不過一般嚟講呢種情況咧， 都好少，係 咪好多會發生咧？就我都好少嘅咋，我都好少聽過。咁一般嚟講都係幾穩陣下嘅。我自己覺得， 我會唔認 嘅。我爸爸媽媽都有嘅就係啦。 曾經有件咁嘅 事。有咁嘅經驗嚇。OK， 好，多謝你，黃生。 所以保險箱都唔 係 好安全嘅。 OK， 好，多謝啊，黃生，你另外一個角度睇，多謝你嚇，拜拜。 OK， 拜拜。 多謝，多謝。 其實我完全同意黃生，冇一樣嘢係100%安全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自己小心咯，或者你存入去你個保險箱入邊嘅時候，你最好就係能夠影低咗佢咯。 嗯。我知道幾十年前咧，唐人街有間銀行個保險箱俾人包夾。叫咗幾個好幾個箱去，冇得賠啦。 冇得賠係嘛？ 冇得賠。 咁冇啊，因為你即係等於你屋企俾人偷嗰啲，冇得揾， 冇得揾。喂，你裏邊有咩佢唔知噶嘛？係 啦，冇錯啦。好，跟住阿陳小姐啦。誒，陳小姐你好。 誒，你好啊， 陳小姐。 我係琴日 IST 嗰個。 哦，多謝你，多謝你，我都好想聽下你點講。 我咧好多謝你嗰個聽眾啊，咁好啊個解答。其實咧，我就50几岁啫，我就未到60岁嘅。 聽把聲都唔似啦。 咁咧，我。 唔似咁，唔似七廿一啦。我話唔似七廿一啦，唔係唔似50几，好後生把聲。 係我50几岁嘅咋。 係係。 咁所以我今年我都可以買 RST 啊嘛。 係咯係咯。 10几岁。 係咯係咯係咯。 咁嗰件事係發生喺22年嘅。 O K。 佢嗰個 agent 佢自己都唔知。我今年揾佢買 RST， 佢就反問我，佢話：誒，你 close 咗個户口啊？我嚇。佢點解冇咗你 ISP 個户口嘅咁？我點知啊？我話我揾咩？我做咩啊？攞錢啦、啊！我都係揾你噶啦咁。 係 我又唔識第二個咁。佢話係啊咁。佢咁奇怪嘅，點解又多咗一個現金户口，又多咗一個免税户口嘅咁？ 嗯嗯嗯。 我話嚇， 我咁点办啊？即系我系乜嘢都，我曾经系话同佢签嗰份方，就系话我想将银行嗰啲基金转埋去俾佢做。 冇错， 我系签嗰份呢啲啫，系咩都冇签过。即系佢连佢自己啊都唔知啊，仲要打电话嚟问我，你 close 咗个户口啊？咁我吓。我乜嘢都經你手做嘅喎， 冇錯冇錯。 咁佢後屘就話：哦，咁好啦，我打電話，係話我發email 俾總公司睇下點啦。但係到而家都冇答覆我。跟住係我琴日再打電話俾佢。 係係。 咁以前咧，佢都會接電話嘅。琴日居然係去咗啲留言。即係比如話普通話啊咁一字，英文啊咁字咯，即係去到嗰啲啊。 哦，可能佢唔得閒啦，揸緊車未必方便聽你電話咧。 因為如果以前咧去過留言，佢唔係咁樣嘅。以前嘅留言咧就係我係乜乜乜我而家唔得閒接你電話你有咩就留口信啦，我遲啲覆你啦咁。以前即係打俾佢就呢個留言嘅。琴日打俾佢個留言咧就好公司嗰種啊，即係話。都多謝你打電話嚟咩咩公司如果你需要你知道個內線咧號碼你又撳嗰個號碼，如果英文又撳一咩撳二，即係嗰個留言別 唔同 咗 啦，改咗現改形式嗬。咁陳小姐啊，而家你個情況就係你都係要等佢話翻俾你聽佢最新嗰個調查嘅信息啦。你而家咩都做唔到嘅喎，因為你而家變咗有兩個户口喺度係咪？一個免税户口。 係啊。 咁你真係冇得喐喎。 現金户口 咯，陳小姐，據我所知咧， 點解會搞成咁？我唔知點解。 張國權點啊？張國權。 據我所知啊，陳小姐咧，如果銀行你將 RSP 轉到第二樣嘢咧，冚唪佢電腦裏面有記錄嘅，佢要俾多份嘢印咗出嚟俾你簽咗之後，或者轉去邊轉去邊咧，要根據有根有據嘅。 係啊 係啊。如果你係咩要翻查個電腦，翻查電腦可以查到。 第二樣嘢就係銀行個筆冇轉過去俾佢喎，又。 哦，咁我估中間出咗問題。哦 ，OK， 即係你銀行嗰啲 RSP 嘅基金咧，仲喺度嘅。 唔係，銀行係冇 RSP 嘅。 即係銀行嗰啲基金。 我呢個係保險公司。 OK，OK。咁我懷疑咧。 銀行咧。 得啦，陳小姐，我一陣間解釋咩嚟嘅，我估咋嚇，希望你同你同你經紀傾嘅時候咧，你問佢係咪呢樣嘢先，因為我要去廣告度。多謝你電話先，我一陣間會解釋俾你聽嚇。多謝你，拜拜。 等等啊。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下昼3:46。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哇！皇帝蟹大特价31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麦田海鲜中菜馆8周年之庆， 凡系 order 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同片皮鸭套餐，即可免费享有半只龙江鸡嘅 coupon 或者一款小菜 coupon， 送完即止。 仲有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请提早预订。 各款小菜外卖仲有8折，少量条件限制。 麦田地址：温哥华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我先接电话之前咧，我先解释俾陈小姐听，好有机会嗱，我讲紧系一个可能性吓，可能嗰个经纪帮你去做嗰个转嘅时候咧，由你个银行嗰啲。基金轉去俾你嗰、那個RSP 嗰個户口度咧，佢中間嗰個文件上面佢寫嗰度寫錯咗，或者 係 有一啲嘅資料漏咗咧，咁變咗你銀行根本上冇收到呢一份嗰個嘅轉，因為 RSP 轉咧。是要用什麼轉呢？是要用那些叫做 RSP 政府規定的表格。我不知道你填那份是不是一個政府規定的表格。我們那時有個 term 的我聽過他們做這方面的經驗的人，你那張 form 一式有幾份的。咁而家我而家用電腦做曬，我就唔知啦。咁你係可以問下你嗰個經紀會唔會佢攞個 form 填嗰時候咧，唔知嗰個 form 係咪一個政府嘅批嘅 form 啊，定因為佢自己公司嘅 form 嚟到做嘅？咁或者阿陳小姐你去研究下呢樣先啦。 等等啦，係啊，稍後啦。 我呢個可能性，唔好 call 我嚇。好，跟住同阿黃小姐先。黃小姐你好。 Hello。 係。黃小姐 啊。係啊，到你啦，黃小姐。 系你好啊，陳健邦， 系健邦哥， 幫主， 多謝你。 同阿歐榮一小姐，朝頭早講嗰啲節目，我都好欣賞啊。 係啊， 多謝你，多謝 我都係啊。 同埋不過叫歐榮一小姐咧，就慢少少，唔好講得咁快就好啦。 OK， 好， 好，多謝。 啊，仲有我個嗰個保險箱咧，喺唐人街發生五六年前嘅，我開個大嘅保險箱，同埋一個細嘅保險箱。 係。 大嗰個咧，我都發覺有多少咧，就係嗰啲證件文，我多數保險箱都係放 document 文件， 冇錯， 因為我租屋住啊， 係係， 咁就都住唔係幾方便啦，啲 document 文， 嗯， 咁就租個保險箱，大個放我自己，細個放我爸爸 ，OK， 我爸爸係老人院住㗎， 哦， 咁咧就大嗰個咧，發覺間中過去咧就睇佢有啲 document 文 missing 咗，咁啊算數啦，因為你。個保險箱放乜嘢落去 ，banking 係唔知嘅。你投訴乜嘢，佢都即係借拉啲嘅，係一定噶啦。咁咪算數咯。咁以前我放啲錢入去嘅，咁啊後屘又覺得唔妥啦。咁我將所有嘅錢咧，即係幾千蚊到咧，我就放翻去 banking 嗰度啦。 OK OK OK。 咁至於一個細嘅咧，就係保險。